杨家将东儿靠西山，今儿打得众儿郎滚下茫然，我背起带领去放了阔此难，将养儿子和母女匹配两元，小天作白天门两下里对战，我的娘家粮草来到北方，我有心我一起看了母一面，身在母身在翻远的天间，死到母死的门把战了场同端，娘老娘将得门问杀在兄儿前，念真真高堂母啊，难得

娘子可梦你去分两 you

兄是好僧，全在皇家。 二世好汉， 四世好汉， 是好汉虽为父，贪良显了家。 凡事无罪， 太师也有一行大罪。 他有何罪？ 他府门前私设三尺禁地，文官下轿，武将立案，万岁可曾降旨？ 寡人未曾降旨。 万岁即位降旨，似这等臣子，斩者无愧。 好可斩者无愧。 唐坏了。 姚皇兄，殿却帮的何人？ 你此姚刚。 哦呀，不要帮坏姑的小爱亲内侍，快快松绑。 谢万岁不斩之恩。 虽是孤王不斩于你，向你发配湖北万斯城，福报殿下刘庄，父子无门离别，下殿去吧。啊， 谢万岁。 是六幺八零，请发配齐成军，手拉将儿下龙庭。

口罩西天分离，小爱卿与太师结下仇恨，不该把太师爷奸听父门，因那刺上发虎崩裂他亲戚，侯娘娘七品是舍他回家进大哭登基，也曾把念思盼曾要不翻寒，寒不斩要在里面过表你，不念了你老伯母悬梁死心，顾念了你小三月该三月，小三月该三日，小三日该三十，小三十该三刻，小三刻该有三分，三年三月三日三时三刻三分，永不带小宝提乾坤啊，不念了你三国四八二四三里，不念了你失落的一四八里，不念了你有年间东堂西池南征破战，昼夜沙寒马不停的蹄，到日今那耳目昏花亮鬓苍苍，秦桓氏忠啊心更恨，不念那你是一个开国的老臣，此一番进宫去定睛陪罪，你把那好言奉敬，郭娘娘降下罪有过丹臣，食材而见亲戚本寡人一那顿，寡人家爱酒我不听谗言，岂当我那开国的老臣，那不是有大我的民那君，君臣们好一笔那不问我的情分，我叫一声姚皇兄姚四皇，但假王母的爱情